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1分布施波罗蜜多之五。儿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颇有初心胜后心否？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深意，汝应谛听，当为汝说。亦有初心胜后心意，为阿罗汉诸无漏心，虽离异自身一切烦恼，而不能化无量有情，皆令发心舍诸烦恼。菩萨初发大菩提心，虽于自身烦恼未断，而能普化无量有情，皆令发心舍诸烦恼，辗转扰移无量有情，是为初心胜后心意。复有独觉诸无漏心，虽离自身一切烦恼，而不能化无量有情，皆令发心舍诸烦恼。菩萨初发大菩提心，虽于自身烦恼未断，而能普化无量有情，皆令发心舍诸烦恼，辗转扰移无量有情，是为初心胜后心意。又舍利子，菩萨所发大菩提心，若习若修若多所作，能具引发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佛法，即能证得一切智智，由此化度无量有情，令得声闻独觉乘果，或证无上正等菩提，或修人天殊胜善业，得人天乐，舍恶趣苦，声闻独觉诸无漏心，虽令自身证涅槃乐，而不能引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佛法，亦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能化度无量有情，令得声闻独觉乘果，或证无上正等菩提，或修人天殊胜善业，得人天乐，舍恶趣苦，是为初心胜后心意。又舍利子，菩萨所发大菩提心，威力殊胜，若善修习，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受有情，无颠倒计，为即如是如是有情，与当来世经而所结，流转生死，修菩萨行，当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扰矣。或即如是如是有情，当于来世经而所结，流转生死，修独觉行，与人天中欲缘正得独觉菩提， 具六神通，自在安乐。或记如是如是有情，与当来世经而所结，流转生死，修声闻情，与人天中得声闻果。或记如是如是有情，与当来世做善恶业，经而所结，生人天趣，或多恶趣，生死流转。非诸独觉能受有情，无颠倒记。为不能记诸菩萨言，如于未来经而所结，当得作佛，号某名等，亦不能记如是有情与当来世经而所结，决定当得独觉菩提，或声闻果，或善恶业，受诸苦乐。亦非声闻能受他记，设有能记，皆从佛闻，是为初心胜后心意。又舍利子，菩萨即发大菩提心，欲尽未来扰于一切，而使大地诸山大海六反变动，魔王惊怖，诸天龙神皆大欢喜，闲言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我等生死大苦，令得安乐。声闻独觉安住最后，无漏心时，无如是事，是为初心胜后心意。又舍利子，假使教化一切有情皆住独觉阿罗汉果，不能摄受波罗蜜多及一切智，若有教授教戒菩萨，令发无上正等决心，既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及一切智，随者何？声闻独觉不能承办无上菩提，以所发心积累劣故，要诸菩萨乃能承办无上菩提，是为初心胜后心意。是故欲证无上菩提，皆应发心求一切智。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应知诸菩萨相？修何等行得菩萨名？而时世尊告舍利子：若有能发大菩提心，精进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心无厌倦，虽遇种种恶有退缘而不退趋，是菩萨相。具此相者名为菩萨。又舍利子，若诸有情修诸善法，心无厌倦，受持境界，终不毁犯，常乐利乐，一切有情虽遇苦缘而无怯弱，随所修学愿与有情同证菩提，毕竟安乐，是为菩萨摩诃萨相。具此相者名为菩萨。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解佛所说深意？为菩萨心胜诸独觉及阿罗汉无漏之心。唯愿世尊为解思义，令我等解无倒受持。而时世尊告舍利子：如为菩萨心尚有贪、有嗔、有痴，即有慢等，随烦恼否？舍利子言： 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我为菩萨，心上有贪，有嗔，有痴，即有慢等，诸随烦恼。世尊复告舍利子言：汝为独觉及阿罗汉，心已离贪、离嗔、离痴及离慢等，随烦恼否？舍利子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我为独觉及阿罗汉心，以离贪、离嗔、离痴及离慢等诸随烦恼。世尊复告舍利子言：汝为独觉及阿罗汉，诸漏永尽，有时能入慈悲无量，普缘无量无边有情，欲令得乐，即离众苦，彼颇能令诸有情类真实得乐，即离苦否？舍利子言：佛尔世尊，佛尔善事。彼诸独觉即阿罗汉，其心都无方便善巧，云何能入慈悲无量、普缘无量无边有情，时令有情得乐离苦？唯暂假想，作如是观。诸菩萨众发菩提心，决定去求一切智智，未欲利乐一切有情，穷未来际，常无间断。是故菩萨入慈悲定，欲令无量无边有情皆得安乐，即离众苦。无众障者，即此刹那时皆得乐，即离众苦。况得无上正等觉时，而不能令诸有情类时皆得乐，即离众苦。由此因缘，若言菩萨时能利乐一切有情，常无间断，似有是处。若言独觉及阿罗汉，满展不周，具八解脱，同时陷入此无量定，欲令无量无边有情皆得安乐，于中有一实得乐者，无有是处。而是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由此缘故，诸菩萨心与诸独觉及阿罗汉无漏之心，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又舍利子，假使十方一切有情接近诸漏，成阿罗汉，具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一一化作百亿魔君，此诸魔君宁为多否？舍利子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诸阿罗汉其数尚多，况彼一一复能化作百亿魔君，是诸魔君宁可知量？世尊复告舍利子言：如是无边诸阿罗汉所化无量无数魔君，颇有力，能暂时令以不退菩萨心转变否？舍利子言：佛也世尊，佛也善事。如是无量无数魔君，不能令一不退菩萨心有转变。世尊复告舍利子言：云亦云何？如是一切涌尽诸漏阿罗汉心，与一不退菩萨之心，为神势力，何者为圣？舍利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不退菩萨心力为圣， 非无数量阿罗汉心。佛言：如是，如汝所说。如今应观如是无量永离贪欲嗔恚愚痴及骄慢等诸阿罗汉无漏之心，一一复能化作百亿勇健魔君。此诸魔君尽其神力，不能令一由贪嗔痴慢等烦恼菩萨心变。由此应知，菩萨心力胜诸漏尽阿罗汉心。又舍利子，云意云何？谁与如是离贪嗔痴慢等烦恼阿罗汉心，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舍利子言：诸不退转菩萨之心，虽有贪欲嗔恚愚痴慢等烦恼，而与无漏阿罗汉心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随者何？如是无漏无量无边阿罗汉心，即所化者尽其神力，不能令一具贪嗔痴慢等烦恼不退菩萨心转变故。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我今问汝，随汝一答。云意云何？若有集聚迦折摩尼，其中至一废琉璃宝，迦折摩尼光彩价值，颇能影夺废琉璃否？舍利子言：佛也世尊，佛也善士，依废琉璃光彩价值，普能影夺大家折聚。随者何？废琉璃宝内外明镜，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光彩润泽，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本色干清，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足类殊胜，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威德广大，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价值无量，迦折摩尼则不如是。废琉璃宝尊贵有情，业增上力，生大海珠，迦折摩尼若贵若贱，同所受用，功业所造，故废琉璃光彩价值应夺一切迦折摩尼。而时世尊告舍利子：不退菩萨摩诃萨心亦复如是，普能应夺一切独觉声闻之心，如废琉璃应加这句。我观此意作如是说：不退菩萨摩诃萨心，与诸声闻及诸独觉永离烦恼无漏之心，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不退菩萨慈悲具心，能使有情得乐离苦，声闻独觉慈悲具心，但有假想而无实用。又舍利子，有阿罗汉永尽诸漏，具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能以神力至此世界至于余方，而不能令不退菩萨心有转变。又舍利子，有阿罗汉永尽诸漏， 聚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能以神力喝大海水，而不能令不退菩萨心有转变。又舍利子，有阿罗汉涌进诸漏，具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能以神力吹碎净且杀数世界，其中一切妙高山王皆如灰粉，而不能令不退菩萨心有转变。又舍利子，有阿罗汉涌进诸漏，具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以神通力能吹净且杀数世界，大劫火炬、猛焰炽燃，皆令顿灭，而不能令不退菩萨心有转变。由此缘故，我作是说，不退菩萨摩诃萨心与诸声闻及诸独觉，永离烦恼无漏之心，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时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其世尊，昔有善事，不退菩萨摩诃萨心，具足如是大威神力，声闻独觉不能转变。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何以故？舍利子，诸佛世尊其言无二，佛所说义皆实不虚，汝应受持，广为他说。又舍利子，十方世界诸有情类无量无边，假使十方无量无数净且沙等诸世界中，诸净且沙一一皆变复为尔所诸有情类，假使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地水火风遂为极微，一一皆变复为尔所诸有情类，是诸有情宁为多否？舍利子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如是一切有情，假使一时成阿罗汉，涌进诸漏，具六神通、八解脱等种种功德，成就广大自在神通，一切皆如大采书士，如是一一大阿罗汉，皆能化作尔所恶魔，一一恶魔复能化作尔所勇健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如是诸军，可知数否？舍利子曰：佛也世尊，佛也善事。佛言：假使有善男子或善女人，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能知其数，以神通力破诸魔军，皆令退散。云云何？此善男子或善女人，神通威力为广大否？舍利子曰：广大世尊，广大善事。此善男子或善女人，神通威力不可当敌，不可思议。佛言：假使如是所说男子女人，如前所说诸有情数，如是一一男子女人，各如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净且沙等大劫而住，念念化作如前所说无量恶魔，一一恶魔各复化作如前所说 吴亮、永健、相马军等，亦不能令不退菩萨心有转变。又舍利子，云云何？尔所有情成阿罗汉，亦欲化作尔所恶魔，亦欲恶魔具大神力。如是神力与不退转依菩萨心所有神力，何者为生？舍利子言：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与彼为生，随者何？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不可宣说。世尊复告舍利子言：云亦云何？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与前所说无量无边巨大神通诸阿罗汉所有神力，谁能说彼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舍利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唯佛世尊乃能说彼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与前所说无量无边巨大神通诸阿罗汉所有神力，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所以者何？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除一切智相应之心，所有神力无能及者。由此因缘，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所有神力，唯佛能知，唯佛能说，与于神力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以过？舍利子：不退菩萨摩诃萨心，无余有情能令转变，亦无如实知者说者，唯有如来应证等觉，知彼菩萨不退转心，为诸有情如实宣说。而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何因缘故不退菩萨摩诃萨心不可转变？舍利子言：如诸菩萨行布施时，无不皆缘一切智智，其心坚固不可轻动，如是正得不退转时，心不随缘而有转变。又满慈子：譬如有人善解断事，曾与无量长者居士商贾众中数数断事，有匮乏故，贫于长者居士等所借使财物，恐他来索无力筹还，随依附王即免居系。十诸债主不为亡故，不敢牵制，错如彼人，所以者何？彼所依附王力甚大，难可当敌。如是菩萨若初发心，若不退转，皆由依附一切智智，有大神力，一切独觉及阿罗汉皆不能令心有变动。又满慈子：如人依王虽即 贫愧而不被辱。如是菩萨以一切智智二乘恶魔不能轻动，而能降服一切恶魔。于彼二乘为最为上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是故菩萨欲不退转，常应依止一切智智修菩萨行，勿乐于乘。满慈子言：何等菩萨为诸独觉声闻所胜？舍利子言：若诸菩萨闻说独觉声闻胜事，心生心目，作时念言：我当云何得如是法？一身乐着赞二乘教，是诸菩萨尤其如斯非理作意，便为一切独觉声闻之所胜服。时满慈子便问具受舍利子言：何缘说此菩萨作意名非理也？舍利子言：此能障碍一切智智，能令引发一切智心见微见远故，名菩萨非理作意。如瑜伽师欲证实际，心乐去入正性离生，若贪嗔痴欲缘现起，令能引发阿罗汉心，有障有碍，见微见远，是故说为非理作意。如是菩萨求大菩提，若其二乘相应作意，障一切智，损菩提心，是故名为非理作意。若诸菩萨由此作意，便为二乘之所胜服。时满慈子便白具受舍利子言：若诸菩萨发起二乘相应作意，便为二乘之所胜服。当知不入诸菩萨数，何以故？舍利子：夫为菩萨唯求无上正等菩提，若其二乘相应作意，为本所欲，不能证得一切智故。如欲留者，烦恼现行，便为所求，若智若断，勤求智断，故名欲留。非烦恼行，有勤求意，何以故？舍利子：夫欲留者，求二便知，一智便知，二断便知。烦恼现行，二求俱坏，故欲留者常应精勤求智便知，灭诸烦恼。如是菩萨若其二乘相应作意，便为菩萨本所希求一切智智。若诸菩萨远离希求一切智智心及心所，则不名为真实菩萨，何以故？舍利子：夫菩萨者要常希求一切智智，心无间断。若诸菩萨住菩萨心，二乘恶魔不能胜服，而能胜服二乘恶魔，如善摄夫住所习处，不为一切冤敌所服，能服怨敌离诸部位。如是菩萨住菩萨心，一切恶缘所不能坏，能坏一切众魔事业， 若闻宣说二乘法教，便作十念：我当证得无上菩提，为诸有情亦当宣说如是法教，如今世尊能及如来应证等觉，为诸独觉声闻种性不得切罗，宣说二乘相应法教。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如是诸有情类说如是教，令获利乐。如是菩萨方便善巧，助菩萨心，虽闻二乘相应法教而无所损。为虽闻彼相应法教而与二乘无所贪染。如是菩萨助菩萨心，不为二乘恶魔胜服，而能胜服二乘恶魔。如于前世于静即定具得善巧，不可胜服。所以者何？心于静定以善修治得自在故。如是菩萨助菩萨心，二乘恶魔不能胜服。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与菩萨心常不离故。尔时舍利子问满慈子言：一切菩萨若出发心，若以德不退，若作菩提座，皆不可胜服也？满慈子言：一切菩萨若出发心，若以德不退，若作菩提座，当知一切不可胜服。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一切恶缘不能令舍本誓愿故。为诸菩萨发菩提心，与诸有情欲常扰矣。如是二事，誓愿坚牢，一切恶缘不能轻动。若诸菩萨安住此心，二乘恶魔不能胜服。又舍利子：如诸如来若初成佛，若已成佛，住百千岁，俱不舍离一切智心，与一切时成一切智。如是菩萨若初发心，若以德不退，若作菩提座，与一切时缘一切智，求证作义，未尝暂舍。舍利子言：若如是者，菩萨诸位有何差别？满慈子言：菩萨诸位心无差别，但有成佛持素不同。为菩萨心初中后位，皆求引发无上菩提，安住此心常无退转。又舍利子：如阿罗汉终不退失阿罗汉心。为无漏心必无退转，菩萨一耳终不退失大菩提心。又舍利子：于云何？若阿罗汉心有退失，彼是真实阿罗汉否？舍利子言：佛也具受。若阿罗汉心有退失，当知彼为增上慢者，决定未得阿罗汉果。满慈子言：菩萨一耳，若有菩萨退菩提心，当知彼先自称菩萨，非真菩萨，是增上慢，污菩萨众。如慧沃罗污称清水，不堪饮用。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当知彼类无知蔽心，自称菩萨，实未得入真菩萨数，但有虚名。譬如丈夫难根成就，有根缺者自称丈夫， 彼有虚言而无实意，菩萨一二。退菩提心，但有虚名，非真菩萨。如缺根者，名半则家。退菩提心，名伪菩萨。是故菩萨初中后位，决定不退大菩提心。若退此心，便非菩萨。儿时满慈子问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起何等相应作揖？舍利子言，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正发起一切智智相应作揖。一切菩萨法应安住，如是作揖。若诸菩萨住此作揖，修行布施，是诸菩萨既能回向一切智智。若诸菩萨如是回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摄受布施波罗蜜多。若诸菩萨不能回向一切智智，是诸菩萨所行布施不明布施波罗蜜多。又满慈子，若诸菩萨行布施时作是思维：我舍少分，不舍少分；我施此物，不舍此物；我施彼类，不施彼类。是诸菩萨由此思维障一切智，经久乃能得一切智，多时不施波罗蜜多乃得圆满。是故菩萨欲不障碍一切智智，欲即证得一切智智，欲令布施波罗蜜多即得圆满，应离如是分别思维，应舍一切分，应施一切物，与一切类应平等施。又满慈子，若诸菩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住布施波罗蜜多，应于布施波罗蜜多如是而住。若诸菩萨与日出分，能以种种上妙饮食供养，敬且杀数有情，即供养已，复施上妙黄金色衣，与日中分，亦以种种上妙饮食供养敬且杀数有情，即供养已，复施上妙黄金色衣，与日后分，亦以种种上妙饮食供养敬且杀数有情，即供养已，复施上妙黄金色衣，与夜三分，亦复如是。如是布施，竟于敬且杀数大劫常无间断。是诸菩萨如是施已，若不回求一切智智，虽名布施，而非布施波罗蜜多。若能回求一切智智，难名布施波罗蜜多。为布施时不作分限，随多随少发广大心，普缘有情，总施一切。如是菩萨行布施时，虽不舍多，不施一切，而成布施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为欲证得无量佛法而行布施波罗蜜多。若布施时心有限量，定不能证无量佛法。若诸菩萨心有限量而行布施，是诸菩萨定不能证一切智智，定于布施波罗蜜多不能圆满。是故菩萨欲证无量一切智智，应当发起无限量心。 而行布施。若诸菩萨有限量心而行布施，是诸菩萨摄受千力不能永舍，不能摄受一切智智，与此相违，乃能证得一切智智，圆满布施波罗蜜多。又满慈子，诸菩萨众欲行布施，应起誓心，我当修行无限量施，乃至未证无上菩提，与诸有情切行财施。若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当行法施。为若未证无上菩提，切与有情以财摄受，令离贫苦得世间乐。若证无上正等菩提，当与有情以法摄受，令离烦恼得出世乐。如人世亡，先得衣食养活妻子，后得王义多获真财，自身妻子俱受富贵，安稳快乐。如是菩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修多百千难行苦行，先以财施摄受有情，令离世间诸贫穷苦，后证无上正等觉时，以无染法教戒教授诸有情类，令其解脱生死重苦。又满慈子，如多百千诸有情类奉侍王子昼夜精勤，王子儿时随分资己衣服饮食卧具等事，后登王位随悉勤劳量所堪任，重赐爵禄，或主事业，或主川源，或主大城，或主官房，或主村邑，或主军容。如是菩萨求一切智，未证无上正等觉时，先以资财摄有情类，后证无上正等觉时，随诸有情觉会差别，以无上法教戒教授，令其安住阿罗汉果，或不还果，或依来果，或预留果，或十善业道，或菩萨圣位。又满慈子，是诸菩萨求大菩提行菩萨行，未证无上正等觉时，与诸有情作大饶益。若证无上正等觉时，亦与有情作大饶益。波涅盘后，亦与无量无边有情作大饶益。譬如王子未少王位，与诸有情作大饶益。若少王位，亦与有情作大饶益。若命中后，亦与有情作大饶益。又满慈子，如人世亡，如如精勤，经时渐久，如是如是觉路渐增。如是菩萨求一切智，如如精勤，经时渐久，如是如是功德渐增。又满慈子，是诸菩萨未证无上正等觉时，与诸有情以财摄受，为以种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于资财方便善巧摄受饶益。若证无上正等觉时，与诸有情以法摄受，为以种种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于无量无边佛法摄受饶益。或以种种念住正断神足 根、利、觉知、道之，皆于无量无边佛法摄受饶于，或以种种施福业事、戒福业事、修福业事，皆于无量世间善法摄受饶于。波涅盘后，亦于无量无边有情作大饶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或于如来无上正法受持读诵如说修行，皆得无边广大饶于，为人天乐，或波涅盘，或大菩提究竟安乐。儿时满慈子为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常如所说，人者所说无不如意，是故如来应证等觉。常说人者声闻众中智慧辩才最为第一。又舍利子：譬如真金，常遇有情作大饶矣，为未出矿，若出矿时，若转变成诸庄严具，若复出卖转买余物，皆于无量无边有情随其所应作大饶矣。如是菩萨修菩萨行，未证无上正等觉时，与诸有情作大饶矣，为以财法随其所应方便善巧摄受饶矣。若证无上正等觉时，转妙法轮作大饶矣，为宣说色蕴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受想行识蕴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眼处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色处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声香味触法处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眼界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耳鼻舌身意界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色界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声香味触法界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眼识界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耳鼻舌身意识界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眼处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耳鼻舌身意处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地界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水火风空十界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因缘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无明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形识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我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波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宣说欲界常无常等不可得，宣说色无色界常无常等亦不可得，如是宣说 种种法门，与诸有情作大扰仪，波涅盘后正法相法及舍利罗与诸有情作大扰仪，声闻独觉无如是事，是故菩萨摩诃萨众修菩萨行，常与有情作大扰仪。由斯故说，诸菩萨众于彼二乘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而时佛告阿难陀言，汝应受持舍利子等所说菩萨摩诃萨众，披大愿铠，去大菩提，具胜善巧，增上欲乐，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舍法舍财，无染无浊。十波切凡说是经已，具受舍利子，具受满慈子，具受阿难陀，及于声闻诸菩萨众，并于世间天龙药叉坚达婆阿苏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卷第583第11分结束。